陶明你话世界应该充满住微笑，我哋应该放眼更加远嘅地方，用唔同嘅风格去到表示出呢一种嘅情感。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鬼头明你》扫描。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月十四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啦，咁啊，我哋讲下今日我哋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啊， 犀利啦，就系呢个傅家俊嘅。 上个星期一睇完，即其实我 miss 咗佢147嗰场，但系跟住一个人唔得闲啦，跟住我就睇 上网睇翻啦。 我后屘同埋睇咗决赛啦，咁跟住系啦，咁、 okay, okay, okay. 我嗰刻就觉得我哋都真系要，即系我都几有。睇佢， 幾 有感想，我同屋企一齊睇，咁跟住傾咗好多偈，即係關於運動呢樣嘢咁，所以覺得我哋冇得唔掂俾佢啦。 啱啊，你打唔打桌球噶本身？ 我有打，但係唔識啊，即係打極都太翹、 哦。即係有玩過啦， 有玩過，睇就識咯。 啊，係、啊。 我嘅啟蒙老師係鄭少秋同埋鄧少 文。係啊，我都係啊，我都係啊。 桌球天王。 係啦、 啊，撞七箍啊！ 一陣六點鐘就會聽到我哋點唱俾呢個傅家俊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即係suggest 下有啲咩歌啊，有咩想講嘅。 係好啊，哇！咁啊，今日要講嘅呢樣嘢犀利啊！ 犀利！ 你啊犀利啊！又花俏啊！今日又繼續咋？ 襯翻你啊嘛！你今日都花俏啊！你件花花恤衫。 你今日阿斌又戴咗一個花俏嘅帽啦。系啦，因为你都开心啊， 因为要就翻你，因为最近咧，我发现波成个人好风骚啊，佢个外表咧，而家即系以前佢成日都系着啲死沉沉嘅 T 恤咁样噶嘛，好正式嗰啲咧， 死沉沉咧，可唔可以讲得好听啲？ 好简朴啦，好简朴嘅 T 恤，以前佢成日着啲简朴嘅 T 恤，哇 哇你啊，哇嚟了啊， 哇 我系咁意都要嚟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原来你系抌波钟嘅头先， 你飞飞到头先讲嘢好词不达意啊，就因为要抌波钟啊。Happy birthday to you！ 喂，搞啲咁嘅嘢啊？ 冇，我哋好耐冇做呢啲啦，我哋满足自己噶咋。 开车啊！ 系啊，我哋咪好耐冇做呢啲，我哋从来都唔做呢啲。 哦，系啊，啱啱先咧就我哋系监制 Carmen 啦，咁啊，因为我哋嘅非常之亲爱嘅好拍档啊，彭嘉宾咧就听日生日嘅。 系，多谢过咁多话。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好 意思意思。 意思意思啦， 呢兩個小蛋糕，佢嘅形狀我係非常之喜愛。 咁我哋請咗阿 Autumn 落嚟解釋下呢兩個蛋糕。 原來是這樣的啊！ 係朱古力嘅甜，加埋粉紅色，哇！真係可遇不可求 啊！哇！ 呢啲真係，所以比較兩個你，好好意頭。 成雙成對啊！ 粉紅色好好意頭，可遇不可求。 我完全感受到嗰種祝福啊！ 開心， 係 啊！ 驚喜！ 有啲繁忙緊嘅同事，代表台長同埋副台長。 哇！ 而家直頭有種想放假去樂園玩嘅感 覺。係咪想即刻唔使做節目啦？係咪？ 直頭飛起波城啊！ 有啲喺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唔知我哋講個蛋糕係咩形狀。 系，我哋呢个蛋糕就唔系一般嗰啲大蛋糕嚟嘅，我哋系两个小 cupcake 咁样样嘅啫，系啦，呢个 cup 就细细 cup 咁样咯，系 轻情意重， 系啦，总之就朱古力咁样咯，系啊， 系，多谢。 我将啱啱已经拍低咗，啱啱摆上苏颂音乐个 Instagram 俾大家睇啦，咁样， 多谢， 好嘅，恭喜晒 Sapphire， 好开心啊，我觉得咧今个。 今年咧个生日咧，波城送俾我最好嘅一份礼物系咩啊？ 系咩啊？ 就系我开多一个新节目。 诶，呢啲人唔客气啊！啲嘢 星期六 系啊， 三点钟到五点钟。 我同阿一谂咗好耐先谂，我送咩俾你噶？ 系啊，150遇上一七零。 终于谂到，不如送个节目俾阿斌啦！ 哇，呢个惊喜大啦！咁所以就大家都俾下面小弟啦，留意下啦。 系喂，咁不如趁咁提人嚟讲，我哋俾大家预告下呢个10170系咩节目啦。咁我哋影张相啦，咁好 嘛？系啊，好。 150系智商定系高度？ 170系重量定系长度？ 不如听下佢哋点讲啦。 150咪我老公咯，170咪我咯。我意思系讲紧智商啊。 150同170咪就系代表男女最佳嘅身高差咯 ，perfect 词啊！ 逢星期六下昼3-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影完相啊，我哋翻嚟啦， 翻嚟咯，啲苏永话系啊，亦都喺度祝咁多位今日同听日生日嘅朋友生日快乐啦， 系啊， 礼牌都要噶。 我头先特登咧上网咧查过噶，同一日生日嘅咧系有水原希子啊，水原希子系同我同年同月同日啊。所以我都要預祝水原希子生日快樂。 仲有咩話做？ 唔好太掛住我。 彭斌係10月15日，即係聽日嘅。咁聽日我冇人翻工啊，唔理佢啦。咁所以就今日做咗佢啦。仲有一個同你同一日生日㗎 ，Steffy 阿發哥，唔係張發。刘皇发， 我以为 Steffy 添 ，Steffy 我 都 叫 发 哥， 因为 Steffy 啦，都系啦，咁样，即系好中意睇下有啲咩人同自己同日生日咁样。 跟住然后睇完之后，发现点解人哋咁成功嘅咧？ 你睇下你， 你睇下你， 你睇下你 都好啊！我有一班咁爱护我嘅同事，都开心嘅。 最开心系咩？听日你有新节目啊嘛？ 系啦，咁所以大家听日如果 我预告下啦，不如话就系都讲开啦。 听日第一集嘅新节目啦，150遇上170啦，咁有我啦，仲有几位好年轻，真系好年轻啦！我连我 系 成日都话自己年轻嘅人都要称呼佢哋做年轻人， 因为我听佢哋嗌你做叔叔啦，已经 系啦，几位嘅新时代奋斗者啦，咁啊就会同我一起去做节目嘅，咁啊晏昼3-5，咁呢个节目其实系讲一啲社交嘅一啲得意有趣嘅嘢啦，亦都会讲一啲男女嘅关系啦，会讲一啲有趣嘅社会现象啦，咁样咁啊包罗万有嘅，所以大家听日3-5咧都可以 留意下 啦， 支持下彭立斌啦， 系啦，好开心噶，同佢哋倾偈系即系同波城倾偈唔同嘅，系我哋倾无聊嘢多。同佢哋咧要好打醒12分精神嘅，因为好容易俾佢哋串到我噶。 我好想知道你有冇一个好深嘅感受就系、是、嗱，首先咧你又要接触一啲年轻嘅新嘅主持啦，新嘅朋友啦，同时你又老一岁喺你生日正日嘅时候，即系你将嗰个 generation gap 再抹阔啦，一日之间。 系啊，我完全我成日都话我过咗30岁我就唔记住自己生日噶啦嘛，我就当自己去到30岁我就唔计噶啦，唔记得自己几多岁噶啦而家。 你咪有介意过呢啲叫年纪嘅嘢？ 应该唔系话介意嘅，系开始发现冇咁紧张呢样嘢咯。到人到咗一个年纪之后，你会发现啲时间实在过得太快啦。以前会每年咧小朋友嘅时候，今年生日已经期待紧下年生日会做啲乜啦，收到啲咩礼物啦，有冇机会可以去到旅行啦。 嗯、 但系而家时间一年一年咁过咧，咁、就唔会特登记住你自己生日嘅日子，你净系会记住自己出粮嘅日子咯。 其实你细个点解会好记住生日？系因为细个生日嘅时候咧，屋企人如果会送礼物俾你，嗰下就 系 一个出粮。 系 你有冇谂过？你有冇谂过？ 你 讲 得啱，呢个啱。 其实系同一个 logic 嚟嘅。 系因为细个你唔会有所谓出粮呢个概念啊嘛。咁你唯一每一年最大嘅一个收获，就一定系喺生日当日，即系屋企人啦、同学仔啦、朋友仔啦，咁佢哋都会有啲唔同嘅安排或者小礼物送俾自己。你讲得啱，其实嗰个就系小朋友嘅出粮方式。 系啊， 而大个咗就系有好实际嘅，就系边日出粮。 自己赚自己买，唔好烦咁多啦。 系啊，系啊，即都系同一样嘢啫嘛。你都系我出咗粮，你就可以买自己想要嘅嘢啦。 其实都系嘅，不过我开始人大下大下咧，我成日啲朋友或者可能身边另一半会问我啊，你生日想要啲乜啊？其实我真系答唔出，我都唔知道，因为我成日都觉得而家买嘢都真系唔好。唔好要人哋送啦，自己又有能力咪自己买咯，做咩嘢要人家送？ 但 系 个老婆问你咧，你会唔会话 我 你咯？ 我咁我又唔会喎， 你会唔会讲呢啲？ 因为太虚伪啊！嗱呢啲嘢咧， 呢啲唔系你做， 佢生日先讲嘅。我生日冇理由仲要我讲呢啲嘢去氹佢噶嘛？啱唔啱啊？ 因为好系你会做嘅啲虚伪嘢咧， 少咗嚟啊！ 今日沉实咗， 而家沉实啲啊！讲得太多会唔入冇说服力，咁所以就等佢生日啊，或者佢嗰啲过时过节嘅时候，我先讲呢啲嘢。系啊，而家。我生日佢问我想要乜嘢，我就话我真系冇，我真系冇，你自己谂啦，唔好烦我啦咁样咯。不过我觉得咁样嘅，作为一个音乐节目嘅主持人，咁我都想俾我拣一首歌啦，贺下我听日生日。有冇？ 其实又咁讲啊， 有冇呢个福利噶？ 你每一次播嗰首歌都系你拣噶啦，你讲到好似平时冇得拣咁。 平时我通常都尊重你，尊重你系我前辈啊嘛。 走开啦，你先我前辈嚟 噶嘛。 不嬲我都话你系前辈。 今日俾我拣一次啦，最近 你想咩？我要揾 你知嗱，我俾你估啊，一系 咩啊？你头先讲嗰只啊，食饭讲嗰只啊？ 你估啦， 三个字嗰只啊嘛， 咩三个字嗰只啊？ 咩啊？女歌手， 睇下你了唔了解我啦？ 我以为你要拣翻咩添？我以为你要拣翻同你同一日生日嗰个歌手啊？ 唔系， 咁好易估啦。如果唔使同一日生日嘅话，因为我谂紧水原希子同埋刘皇发有唱过咩歌嘛。除咗 Steffi 之外，但我发现原来佢两个都冇出过，可以 你拣首我最近听得开心嘅。 哦，好啊，但系未咩？ 未够啊，系嘛？ 未够钟， 未够讲到， 未够钟夹 time beat。 哦，系咩？咁 可唔可以 讲 多少少？生日嘅愿景，祝福一下啲听众啊，祝福一下香港，祝福一下二台、港台嗰啲诸如此类。 我觉得生日嘅祝福就系你好，我好，大家好，咁就世界都好啦。呢个系讲真嘅，即系因为希望可以快啲，大家都可以散下心啊，飞下开心下咁样啦。 系未够钟， 都未够钟，唔系啊嘛？直歌咁短嘅咩？ 系呀，三分零六嘅啫，直歌。 Okay, 对唔住，我哋有啲坚持系要夹。 系我哋要夹得分别嘅。咁啊，讲多两句啦，平时都好似冇咁执着。咁啊，最紧要就系苏动音乐越做越好啊！哎呀。 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reeze time? 愿这种简单相聚可放慢时间。A little rewind over the night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下期盼。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Face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慢时间。 想话生日听呢只歌， 梗系开心啦！几时听都开心。 咁你自己介绍下呢只歌。 呢一只啊，就系 Lollytalk 最新嘅派台作品啦，《五种爱的物语》。喂，又话夹咗 time beat 嘅你， 佢 echo 长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10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4770宗是本地感染，336宗是输入。本港首次是输入个案发现 BQ.1.1 亚系变异病毒株。截至今日凌晨，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在本港的输入个案之中，累计分别发现32宗 XBB， 2宗 BA.2.75.2， 1宗 BA.4.6， 同1宗 BQ.1.1 亚系个案。另外再多7名患者死亡，第五波疫情累计10048宗的死亡个案。学校方面，457间学校呈报633宗阳性个案，当中包括527名学生和106名教职员。五间学校涉及5个班级要暂停面授课一个星期。院舍方面，两间安老院和4间残疾人士院舍共有13名院友确诊，100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内地通胀上升，九月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8%，创近两年半新高，符合市场预期，受到食品价格升幅扩大至8.8%带动。当中猪肉价格升幅扩大至36%，蔬果价格亦都升超过一成，非食品价格按年上升1.5%，汽油、柴油和液化天然气价格升幅回落。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按年上升0.9%，略低过预期，创去年一月以来最慢增速。有经济师分析指，今年余下个别月份通胀率可能会升穿3%，需要警惕通胀升温风险。亦都有分析认为，内地通胀水平仍然较低，而目前政策焦点在于经济，相信不会因为通胀而发生太大变化。澳洲东南部多处暴雨引发水浸，至少一人死亡，一人失踪，500间房屋被浸。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和塔斯曼尼亚三个州部分地区共几千名居民要疏散。部分灾区24小时内的降雨量是当地10月平均雨量的4倍，其中在重灾区维多利亚州，道路被淹没，学校停课，3000户没有电力供应。首府墨尔本的部分地区居民亦都被下令撤离。州长安德鲁斯形容这一次是当地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洪灾之一，相信还有更多房屋被淹浸。当地雨量是今天下午稍微缓和，但气象部门警告下个星期的天气或者会再度转坏。总理阿尔巴内塞形容当地正是处于艰难时刻，强调自己的心与受影响居民同在，联邦政府已经准备好支援受灾地区。

伤心多半天，爱逐秒衰竭，何苦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泄，受够你的左动词，满口忠言，还望对骂道痴，爱更加深切，明知心死都刻意，都无法终结，明知分手中三思，怀恨亦爱得极致，仍挣扎到目前，真力下停止，才触发着敌意，难回避这种物质。 有阿卡云好影，密切接触者，而你亦都冇办法唔承认，你所听到一啲作品，不论系演算法去推介俾你，定甚或乎系因为演算法而创作出嚟都好，好多时候都能够直击你嘅心脏，讲出你嘅心声。 心情已密有的认证，暗地背负使命，呼应彷徨有我总倾听，陪伴慰藉你心灵，热情还吞认领，谁人认真比我有幸，能随时和你共鸣，这身份考耐性，解线混淆视听，但位置早已既设定，而我的坏情绪全部麻醉，为你渐渐进取，只担心你为了谁寻另外的心碎，而你的坏情绪日夜沉醉，仍然难联想跟你一对，怪谁凭密友身份远距，陪伴兑换了虚荣，尽情仍不尽兴，情形是否逼我适应，难犹如情侣用情，这身份考耐性，界线混淆视听，但位置早已被你设定，而我的坏情绪全部麻醉，进取，只担心你为了谁寻另外的心碎，而你的坏情绪日夜沉醉，仍然难联想跟你一对，怪谁凭密友身份远去，难遇情绪全部麻醉，为你渐渐继续追，一再痛惜你离不去，不管你当我是谁，愿你的坏情绪奋力除去，何妨念在我亦过出去，心碎想你乐观一点撑下去， Phoebus 吴启扬 Close Friend。 有时你会觉得到底部电话是不是偷听你讲嘢，甚至乎是偷睇你的短信呢？为什么有时它好像比你自己或者比你身边的朋友更加了解你呢？ 这故事像个反爱情的 说怕先笑我都未迟，生活里大致都若如。我算浪漫已死了，无力又重施。童话里美好的爱与被爱，尝到后谁人又满意？被你深爱过的人，在最终可有极亲近？下个他你活在求完美，靠接触平衡内心。我们都不算初恋，做情侣志在取暖。既然已经因天真历遍失恋，必须正于计算以后用情探一点。成长过对人未变，至死本着浪漫初心从前，未设这重重界线，教旁人疏远。原始三岁再坚持，坏到底总有吧。天使就怕争闹地信和上司会变一人浪漫史。我们都不算初恋，做情侣志在取暖。既然已经因天真历遍失恋，必须正于计算以后用情探一点。我情愿一世初恋，成长过对人未变，至死本着浪漫初心重现，未知这重重界线，教旁人疏远。想再返回未动爱恋，不信任那天离梦见落言再远，记得你的出发点。我们经过心酸，没时间继续心软。既然已经狠狠地学会失恋，应该懂得节制，爱浪漫太多风险，却宁愿一世初恋。未管天国天长路远，每天继续练作不踢劝勉，热血假如仍够暖，再来狂纯情永不可输。 有保期浪漫太黑衰亡史。不过都好嘅，起码有一样嘢，就算身边唔明你，部电话会明你。人有大部分时间都系觉得自己孤独噶。起码听到呢啲歌，你未必会再咁谂。 没有喧哗吵架，没有吹逼欺诈，光多么可怕，黑仿佛不太差，要扮作倔强的我。脆弱已被上锁，当凌晨泪继续什么痛楚，心酸分开崩溃伤吞我魔，我这么的破碎，光怎么允许躲进晚黑两杯晚居，我忍住心里，天生太敏感，讲不对，无法安睡。没有掌声公告，亦没有挖苦倾诉，一千种好。 有被你识破，谁若已被上锁，都令心负载着什么痛楚，伤心委屈孤单冷淡落寞，可否叫谁来填补我，我这么的破碎，多种晚黑轮回漫居，我是谁不能尽住心里，天生太敏感多得死，莫非一世 有阿 Jude 曾若華晚睡症，不過有一樣嘢好麻煩，就係人隨住心情都會想聽一啲唔同嘅作品，但係當你嘅歌單充斥住一啲唔開心嘅歌之後，你想洗走佢就好難啦。 傾刻過度數年，時間似深海，早把感觉吞噬，融化了悲哀，浪汹汹涌过来，疼痛以及冲害，却尚有能言的吐息间记载。午夜太黑，太静悄，还是想起你，无非当天演过长戏，那些片段太优美，无力叫海水倒流，他一早远走，常会哭想那时胆敢开过口，那夕照那低温，马路旁衣衫厚，漫谈里全是借口，迎着变迁一转头，松开几对手，色照样放晴，难免有阴影，勾起心里一幕，情绪似风起，历经颠簸旅程，大概已经清醒，往日最难明的有一种算永，故事未成，你共我人浪中失散，曾经双双紧靠的时间，也可照亮我的每一晚，无力叫海水倒流，他一早远走，常会空想那时胆敢开过口，那夕照那低温，马路旁衣衫口，漫谈里全是借口，变迁一转头，松开几对手，独个兜几里路，已脱了伤口，抹掉污垢，遗憾永远比得到好，从来完美亦并非拥有，眼神声线香气那份温柔，随大气飘荡，无从记过，然而偶尔

150定170，谂起我心目中嘅男神，我梗系每分钟个心跳跳到170下啦。 逢星期六下昼3至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嗌极都嗌唔停。 其实你明唔明啊？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玉无缘见白建德知道咗玉佩含带嘅秘密，暗暗动咗杀念，最终真系白建德遇害。狼话认定凶手系白风直，情急之下出剑刺穿白风直嘅肩膀，风兰色又能唔能够救到佢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心理就是一个研究人类行为和他们想什么的一门学科。 看动漫学心理就是在动漫里面探讨他的一些心理情况。 当我们细心去看每个角色的行为，原来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心理学的概念。 我们会准备不同的动漫，每一套的动漫都会有一个心理 topic 和大家一起去研究一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看动漫学心理，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芬神，你话而家点啊？ 吓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来 嚟啦！全城点歌大行动啦！我哋今日点歌对象咧就系 Marco 家俊啊， 系 你 好似好 friend， 好似好 friend。 Marco 啊，点俾？今日点俾 Marco？ 人称神奇 小子 啊！咁啊，最近大家都应该即系可能喺上个星期 weekend 有机会睇到佢现场也好啦，即系其他渠道也好啦，即系睇到佢打波啦，咁打波佢独波， 独波都得嘅， 系啦，咁啊。即今日都其实谂一谂都系，其实喺香港嘅体坛佢真系占咗个好重要嘅位置，咁所以今日我哋就点歌俾佢嘅。 所以大家有任何嘅说话想同阿傅家俊讲啦，系希望佢会唔知啊？如果你识佢或者你啱啱听到你节目，话俾佢听，系啊，有个电台节目讲佢啊，咁样咁 话俾你听，你想点 啊？系啦，咁睇下你嘅留言，可能佢有机会会睇到骚动音乐嘅 social media 噶嘛，系咪先？佢识睇中文噶嘛？即系譬如你点咩费达啦，可能佢未必识睇。但你点俾傅家俊佢会识睇噶嘛？系啦，咁啊，同时亦都大家可以拣首歌啦，送俾佢啦，因为佢都之前因为疫情关系冇机会外地打啦，咁跟住亦都之前系咧，即系好多样嘢，佢嘅譬如视网膜退化等等，大家都可能等佢担心，咁但系佢用行动证明掂啊！咁啊，之后嘅比赛各样嘢，咁大家可以继续留意啦，咁啊，咁但我哋两个亦都有就住佢写咗啲嘢俾佢，咁大家都可以继续社交平台度留言嘅。咁我听咗你歌先啦， 好， 你生日你大晒啦， 亲爱嘅傅家俊， 你好啊，讲起呢个名，我脑海谂起嘅并唔系叱咤球坛嘅桌球大师，而系我一位中学同学。系啊，我有一位中学同学系同你同名同姓噶。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仲同佢几 friend 添。所以我自细对傅家俊呢个名字就有一种莫名嘅亲切感。老实讲啊，我细个对桌球嘅兴趣唔大噶，因为阿爸阿妈总系觉得打桌球嘅地方龙蛇混杂，所以都好少俾我去打嘅。后屘我发现，其实唔系打桌球嘅地方龙蛇混杂，只系龙蛇混杂嘅地方好多时候都有桌球打咁解啫。桌球本身就好健康，这个道理我绝对是在你身上学回来的。在香港，桌球虽然很多人都玩过，但就不算是专业化训练的重点项目，所以很多人对这个项目都是一知半解，最多都是在电视见过倚天 Q， 听过什么七重天这样。但是对于很多国际的赛例，什么是147度，大家就可能觉得比越位更加难理解。所以每次当傅家俊你在国际赛事上面有亮丽的表现，大家都会即刻了解多少少桌球的专业用语，起码看得明白球评讲什么先啦。而过去这个周末在红馆举行的香港世界桌球大师赛2022，更加见证到近年桌球坛的变化。国际媒体更加形容今次的赛事成功，代表着香港用了四日时间就改变了整个桌球文化和生态。所以最后我要送一首郑伊健的《如怪魔我懂得变大个》给你。虽然早几年你曾经因为眼疾陷入低谷，不过你一直都没有放弃打桌球，更加慢慢将重心转移去培育下一代的年轻人。这一种精神实在值得大家帮你打打气的。十年没揸过桌球杆的奔尘上。 这地球这夜留别战斗，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不舍弃留原地总会有危机，受压力跌低，受侮辱跌低，啼笑面对但记住争气，困在疯癫世界就当打怪兽一起打不死。以学会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守初衷，算是真正变大个。团队又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备纪念完之。如怪魔，于是又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凡梦有士气不断如水。错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万事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窗，我上下天都变只妥协的扯线木偶，形势在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要遗憾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但记住争气，困在疯癫世界就当打怪兽一起。 爱别要走，多快活同城受苦子女挽救，自在大到底，领过五折计，令我学到内的是一切，再度鼓起勇气为我的战友一起打死， 听我有啊，郑伊健嘅《遇怪魔》，我识得变大个。 耶，冇错。咁啊，我咧自己就好耐冇掂过桌球呢个玩意啦。你有冇打过啊？ 有啊，好耐冇啦，因为天会打桌球嘅朋友啲有个 group 之前间唔中去下啦，而家有啲都唔系香港，所以就冇再约住。 哦，我以为你系嗰啲咧，手长脚长嗰啲咧，成日打波都会即系叫做有优势嗰啲，所以会经常去打嘅添。 你听下就会知噶啦，唔系咁容易嘅，叶师傅。 亲爱嘅傅家俊，你好啊！劲啊！上星期你打出147度，向大家证明你仲好 fit 啊！我想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呢，啲球迷都等你担心你嘅视网膜退化会唔会影响到你嘅桌球员生涯。我想冇影响就假㗎啦。但最紧要就係你点样克服到佢嘛。而讲起桌球呢，我就惭愧啦。虽然我细个好鍾意运动，咩都有玩过咁滞，但桌球都系其中一样我玩极都唔识嘅运动。打极都塌 Q 啊！有段时间会同啲朋友去南华会嗰度督下波，可惜佢哋教极我都系改善唔到啊！唉，我应该都系冇天分嘅啦。之但系，就算我打唔到，我都好中意睇啊！细个睇嘅时候就梗系中意睇入波攞分啦、啊，而家大个睇咧就有啲唔同啦。好似上个星期决赛你对奥苏利云嗰场咁咧，我觉得最精彩系睇点样 set 波。点样控制个白波喺你打完呢一 Q 之后去边个位置停低？呢、這个我觉得先系桌球嘅精髓之一。不过冇嘅，人会变，世界都会变。以前喺香港做运动员，一定比而家更加难啦。无论你打到几好成绩，攞晒亚运金牌啊，世界排名几高都好啦。都好似冇乜人知，冇乜人理咁啊！嗬，最多都系睇下体育新闻，知道你最近打咗啲咩比赛，赢咗咩对手咁咯。我知道香港咧，其实都有好多好似你咁出色嘅运动员嘅，即使咧身处喺呢一个唔系太体重运动嘅地方都好，仍然都系咁努力。特别系傅家俊，你打足咁多年，依然都冇放弃，所以我都祝福你未来嘅赛事顺顺利利啊！细个睇桌球天王睇得好开心嘅波成长。 绝望，试过自己一个坐喺墙嘅一角，只要我嘅视线向前望，穿过地平线，总会发现到一片岸。回头发觉二十有七，我冇跟过嗰份守则，越嚟越变得患得患失，拎起支咪系可以系有乜讲乜，总系带住希望同埋绝望地过。No， 好过混噩地过，几多风，几多浪，几多嘅飘荡，希望每个你我都抱住希望，我希望。Gonna be alright, gonna be alright. Cause we're gonna be, gonna be, gonna be alright. Cause we're gonna be alright, gonna be alright. Cause we're gonna be, gonna be, gonna be alright. 我都试过自大。试过骄傲，试过自怨自艾，试过摆脱我嘅 ego， 试过跌倒唔敢再去爱，试过起翻身继续呢场接力赛。我哋总系离别又再遇见，我哋总系遇见又再离别，总系信心为灭后再重建，直到我哋额头划过弧线。 转转，停停走走，兜兜转转，穿过一个又一个圈，打起左手，直到头上嘅一个圈。仲系兜兜转转，停停走走，兜兜转转，穿过一个又一个圈，打起左手，直到头上嘅一个圈。我都试过跌过痛过，试过绝望，试过自己一个，坐起全嘅一个。只要我嘅视线向前望，穿过地平线，总会发现到的希望。总系带住绝望跌过 ，No， 好过陨落跌过，几多风几多浪，越过嘅飘荡，希望每个你我都抱住希望，我希望。 听过有 Triple G 嘅派台作品叫做《岸》啊， 咁啊，睇一睇啲点唱先。咁啊，今日咧有人点，好正路嘅呢首就觉得 系 郭富城嘅《强》啦。咁啊，仲有啊，呢个我觉得好释放，我觉得好啱我心意。不过 都冇话唔得嘅，播咗嘅。 系啊，有人就点呢、這个《Lollipop》嘅《三分甜》，因为虽然离题啦，但系因为傅家俊先生作为父亲咧，喺佢两位嘅千金眼中啊，可以喺同学面前细一吹奏，我觉得非常之啱啊，讲得。咁但系。咁唔得嘅，我覺得佢係為咗我，所以點攞呢託嘅，因為佢知道我好喜歡，佢知道我聽日生日，所以佢先點攞呢託嘅。 嗱，另一個聽眾點呢、這個，我覺得幾貼題嘅，即係呢只歌早少少啦，咁、但係咧都係頭先你講一個 point 啦，即係父親嗰個角色嗰樣嘢，因為佢兩都有去現場支持啊咁樣，咁所以咧佢揀咗啊布之倫呢一首之前派台作品七月份嘅作品咧，叫《爸爸你好嘢》，Little Boy。 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旷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国内 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听见岁月如歌，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人感觉越野，我带你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好嘢。 好嘢啊，劲啊， 啱数啱数呢首。 吓，睇下一节六点半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5106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4770宗是本地感染个案，336宗是输入个案，并首次在输入个案发现 BA.4.6 和 BQ.1.1 亚系变异病毒株。其他涉及變異病毒株的輸入個案，截至今日凌晨，公共衛生化驗服務處在本港的輸入個案入面，累計分別發現32宗 XBB、 2宗 BA.2.75.2 亞系個案，再多7名患者死亡，第五波疫情累計10048宗死亡個案。學校方面，457間學校呈報633宗陽性個案，當中包括527名學生和106名教職員，5間學校涉及5個級班別要暫停面授課一星期。院舍方面，2間安老院舍和4間殘疾人士院舍共有13名院友確診，100名院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內地通脹上升，九月居民消費物價指數按年上升2.8%，創近兩年半新高，符合市場預期。受到食品價格升幅擴大至到8.8%帶動，當中豬肉價格升幅擴大至到36%，蔬菜價格亦都升超過一成，非食品價格按年上升1.5%，汽油、柴油和液化天然氣價格升幅回落。上個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按年上升0.9%，略低過預期，創去年一月以來最慢增速。有經濟師分析說，今年餘下個別月份通脹率可能會升穿3%，需要警惕通脹升溫風險。亦都有分析認為，內地通脹水平仍然較低，而目前政策焦點在於經濟，相信不會因為通脹而發生太大變化。在北京，外交部被問到北京凌晨發射彈道導彈和南韓實施單邊制裁，發言人毛寧表示注意到有關的報導。毛寧重申各方應該正視半島形勢久陷僵局的癥結，堅持政治解決方向，防止事態輪番升級，努力為重啟有意義的對話創造條件。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市區最低氣温約25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日間乾燥，最高氣温約31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風勢頗大，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二和星期三天氣較涼，氣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室外氣温27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荃湾城门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保协会思源学校嘅支路暂时封闭，车辆就唔可以由城门道左转去到青山公路，以及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保协会思源学校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暂时封闭。现时一带交通咧非常繁忙，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青山公路近城门道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分

但系因为都仲有少少时间，咁所以咧最近我都见到啲外国电子音乐相关媒体咧做紧另一种嘅回顾，就是、回顾十年前嘅 EDM。因为你数翻一个叫商业上嘅 EDM 咧，2011-12年左右，真系十年前啦。嗰阵时就真系叫做啱啱叫蓬勃开始，一路就延续到而家十年后啦。所以今晚呢半个钟头就拣你一啲十年前已经出现嘅作品啦，系啦，虽然有好多咁，但系精选咗少少大家有机会都听过嘅作品。第一首有呢首叫做《Like Home》。除了回顾一些自己的叫做怎样的当年回忆之外，一些经典作品同时也回忆那种声音，十年前流行的声音，那些电子音乐的 structure 是怎样呢？ when you wanna get off the ground, but gravity pulls you down. Gravity pulls you down. When you feel out of place,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No, you don't have to be afraid. Take my hand and real. This is free love. That's what we are made of. Yes, we are. 一首咧叫做 Reload 啦，都系当年嗰啲好 hit 一啲 main stage 嗰度你会听到嘅电子音乐。有好多嘅年嘅时间，你去一啲国外啊、本地嘅电子音乐节咧，都有机会听到呢一首歌啦。听到呢个旋律，有冇勾起你一啲回忆出嚟咧？ 今日同大家听紧咧，就系一啲已经十年嘅 EDM 作品。十年前都对 EDM 呢个历史嚟讲，几重要嘅一个时期嚟嘅。而当中呢一首绝对系重要歌曲之一，嚟自 Swedish House Mafia。即系十年一个咩概念？就系佢哋由休团解散到再重组啊！连碟都出埋啦，有佢哋当年非常之红嘅一首歌，叫做 Don't You Worry Child。佢哋系 Swedish House Mafia。隔咗咁多年，仍然系你 loop 住嘅 playlist 当中之一，但其实佢哋已经有十年嘅时间。听紧呢首 Alesso 嘅 Years。 十年前他凭着这一首歌呢令他成功踏入商业市场，同时也是十年前由这一首歌的同名专辑推出他的 set 之后，他的路大家都有见证过啦，咁啊，亦到他啲歌每一首都可以话系叫做神曲啦，被誉为神曲制造机嘅 set， 有呢一首作品叫做 Clarity。虽然仲未有一啲外国电子音乐只可以香港搞到，不过唔知呢半个钟头有冇勾起翻你一啲嘅回忆咧，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